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天长地久。 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玩具，保温装饰板、铁跨度板、上北京市千里地老上墙，是本方市电力部内大秀企业，首次通过国家类似的限电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6162611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特。那你觉得他的维拉特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止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999，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开启品质回响。 小姐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放在窗边堆好多滴液，滴六月滴七月，雪月我感觉特别不一样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，可以找地方忘记了哭泡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知道这样，也知道你的爱，只能我只要不停的要。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以为在你身后的骄傲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我不要你的呵护，你的玫瑰，只要你我一别痛，虚荣也好，担心也好，那个女人的爱不自私，你却傻瓜。不要你的身影，不要你的真心，只爱我一遍。就算虚荣也好，同情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都毁掉。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洗去澡，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在城市韵律之声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你喜欢醒来，最喜欢醒来。 Thank you.

是能共扎引停住，墙体深呼漩舞，为你笑为你哭、哎、爱上你的全部，放弃我的全部，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领悟，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，爱上了你之后，我从来不哭，谁是谁 看着他。

颗善良你的今天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。十年以后消失不见，转眼间烟头坠落地面，捡起了花火一点一点，就在那一颗善良你的镜前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。十年以后我们再重逢那一天， 是说我这样说，我不在乎结果，我对你说我有把握，成功例子好多，人们虚假又造作，就不会有差错。我没想过我会难过，你竟然离开我。心跳却不曾被醒，

爱像声音，你去的餐厅，你像事情的逻辑，有几分知己属于他和你之间的回忆。突然觉得心里好拥挤，想起了什么又逼自己忘记，那些曾经如何让你沉迷，我就停下不必要的好奇。你爱上的我一定有哪里像他，你们的过去我总是自己放大，明明我就没有那么差，心里好复杂。你爱过的他是不是已经放下，每次这么想咫尺就变成天涯，说真的不是我不潇洒，是爱你很多无法装伟大。造新的记忆，从前的事我们都绝口不提，你的眼睛隐瞒了你的心，它从来没消失，只是转移。你爱上的我并不能够代替它，我没有办法完成你们的计划，明明我就没有那么差，真的好挣扎。你爱过的他你真的还在乎吗？既然没办法我只好继续装傻，说真的不是我不潇洒，爱你那么多如何装伟大。你爱上的我并不能够代替他，我没有办法完成你们的计划，明明我就没有那么差，真的好挣扎。你爱过的他你真的还在乎吗？既然没办法我只好继续装傻，说真的不是我不潇洒，爱你那么多如何装伟大。 三个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，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靠，但愿你被温柔对待。多少 新鲜